那合一罐也就是6块钱啊，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合适。那如果您想订购呢，咱们就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，400-015-5151啊。 那么今天啊，咱们断货王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来了，他们带着曾经的销量、自信和全新升级的食品安全保障也来了啊。那么带着性价比和诚意来了。那实际上平时我们工作忙，比如说家里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做饭的，咱们家里备点儿， 对啊， 有老人的，有小孩的，孩子上学的，家里都备点儿，什么时候想吃了不爱做饭了，打开几罐啊，然后弄个汤，弄点主食，一顿非常有营养、有味道又安全可口的饭就成了。 对，这个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呢，还是它以便利性和性价比而著称。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里边不想做饭了，或者说我就想炒一青菜，但是肉呢我还得吃，这个时候呢您打开两罐啊，稍微的给它加热一下，这样呢就一道菜就成了，而且呢也不会浪费。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跑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，现在人群呢也是不断的在壮大，有的时候呢您在外边在街边的小店，与其花个10来块钱去买一份饭，不如呢自己就带点什么馒头啊，带一罐这个罐头，您放在车里边，它还不用平常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，也不占地儿，您就放在那个车里边的手扣里边，什么时候想吃饭了，这个时候呢给它倒出来，蘸点这个里边这个酱汁儿， 对， 然后呢再吃点这三文鱼，或者说您街边上买一素炒饼什么的，给它倒进去，很方便，而且呢又省钱，而且它的安全性还是有保障。 没错，有一碗白米饭都可以，往上一倒，这就是三文鱼盖饭，是吧？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实惠啊！ 对， 因为是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三文鱼的厂家呢也是非常有诚意啊。今天这个组合呢，量挺大的。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呀，是阿尔蒂酱香三文鱼的罐头呢，是100克一罐，咱们是35罐的主品，再加上10罐的赠品，一共是45罐， 对， 都是大家喜欢的酱香味儿。 对，一共是45罐。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是299，这299还包含了给您运到家的这个运费，我们是包邮的，您验货之后再用现金或者刷卡都能付款。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，和每一罐6.64元。 对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啊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刚才我尝了一下，好像跟以往的这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啊。 对， 它口感呢更加的松软了。打开以后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。 我告诉您，这个三文鱼呢，其实它的产地和以往我们的产地呢还有一点不同。以往呢是选择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个渔场，但是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它全新更换的生产线的这个阿尔蒂三文鱼呢，它选用的是英国附近的这么一个渔场。它这个三文鱼呢比较肥，这个肥呢，咱们平常吃什么猪肉啊、牛羊肉什么的，感觉那肥啊有肥膘， 对， 但是这个鱼呢，它肥是尝不出来的， 对， 它 就特香， 特香， 你吃的当中，看不见膘，但是你会吃的有一种香气在里头， 这就是鱼肥的一个特点。 对， 咱们平常吃这个炖鱼啊、蒸鱼啊什么的，都能吃出来这个鱼肥不肥，其实入口就能感觉得出来。这个三文鱼呢，就是比较肥的，我觉得人。做的还是挺细致的， 对对对， 更何况今天 这么多年一直在做， 对，所以说呢，他是北广的断货王，我觉得是名副其实，是